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跟住大家見啦，咁啊第一樣嘢想問下陳志華博士啦。 係， 我哋做實驗咧，其實要喺咩嘅地方係最好嘅？ 咁啊要睇咩實驗啊？嚇，咁當然你緊係任何實驗，你梗係想揾一啲越能夠排除干擾嘅地方去做，從而攞到個最乾淨嘅結果咁樣。 嗯。 譬如話有時有啲嘢咧，我係想避開地面上嗰啲垃圾雜訊號咧，我就可能將佢收埋喺呢一個嘅地底嗰度啊，咁嘅樣。咁有時好簡單，如果係一啲你係量度聲音光有關嘅，咁我哋知啦，就算你話沖飛林，你想出嚟嗰個成品好，咁你又要去個黑房咁樣啦。即係如果以前真係用嗰啲飛林片嘅話，咁然後你度聲音嘅你要錄嘢嘅，咁你當然係去一個靜嘅房間咁樣。即係我諗唔係話純粹一個實驗嘅，任何你想攞清楚啲信號嘅一啲嘅動作，你都要需要找一個比較少雜訊的環境，咁去幫你去攞到一個最靚嘅信號，去攞最準確的結果啦。 咁但係即係所謂信號或者雜訊咧，其實都視乎你自己嘅動機係咩嘢啦， 係 嘛嚇？咁有啲有陣時雜訊就係即係信息嚟嘅，有陣時咧就即係我哋要特登揾可能一個或者兩至兩個嘅變嘅常數。係嘛？咁即係所謂我哋以前讀過就係 Sideris Paribus 啦，嚇就咁呢個就實驗嗰、那個動機嚟嘅。咁但係咧喺咩條件之下咧，我哋需要上太空做實驗咧？嗱，你大家見到啦，譬如穿梭機咁樣，或者喂好多時咧，嗰陣做呢啲推廣嘅時候咧，或者俾啲細路仔睇嘅時候都話：，我哋喺太空做實驗喎。咁事實上喺太空做實驗有咩好處咧？ 其實你數嚟數去得個一兩個好處嘅啫。首先就太空嗰度啊，咁可能你會比較容易去離開咗地面上邊電磁波嘅干擾啦。但係就算你話地面上電磁波嘅干擾，咁你咪大不了咪揾一個實驗室或者去一個周圍密封好嘅環境啊，咁咪將佢隔絕咗咪得咯。咁點解要上太空呢？咁因為太空有一個咧喺地球上面做唔到嘅效果，就係話無重狀態啊嘛。如果嗰啲實驗佢係有可能受到呢個重力影響嘅時候咧，咁基本上你只能揀喺太空度做。咁譬如有一啲你生物上嘅實驗，你想了解一下一啲生命喺一個無重條件之下嗰個孕育係點嘅樣嘅時候咧，只能喺太空站度做。咁所以呢啲情況之下，你就一定要上太空啦。咁 好啦，咁嗱，而家後邊呢啲新聞咧，其實就講一個太空嘅實驗啦。你可唔可以詳細介紹下咧？ 嗱，其實都係啊。頭先即係我哋講嗰堆説話，其實就同呢個實驗絕對有關。咁畫面上面見到啦，後面好似一條二條，好似激光射入去一個中間。咁其實呢個係我哋已經都講過好多次，即係發展都超過30-40年。咁然後喺20年前就已經出咗個諾貝爾獎嘅嗰種叫做激光冷凍技術。咁激光冷凍技術最巴閉嘅地方，佢係可以將原子去鎖定喺一個位置，而且將佢咧可以減速嘅同時咧，亦都意味住佢係降緊温。因為速度越低的時候咧，亦都意味住佢嗰個嘅温度亦都係越低。 上個禮拜我哋講過啦， 係啦，這個熱力學上面有一個好清楚定義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將喺呢一啲咁嘅情況，我哋其實已經好耐之前已經有科技能力咧，將一粒喺譬如任何空氣粒子又好點都好，將佢減慢到比人散步仲要慢嘅一種速度。 咁然後就將佢可以擺喺。 啊，呢個好難喎， 好難， 因為你粒子嗰個速度好快嘛，你將佢即係 講緊，其實我哋而家一般呼吸緊嘅空氣入面嗰啲粒子喺度撞嚟撞去，雖然個風就有時好即係冇乜風感受唔到，你感受唔到嗰種速度，但係你將佢放大嚟睇，你想像一下就入面其實喺度亂咁撞嚟撞去，其實都係一個極高速嘅運動，不過可能佢係平均上大約係撞嚟撞完之後就翻返去原位度冇乜點喐過，但係實際上佢激烈地震盪緊。而呢種激烈震盪的速度是講緊超過音速的速度，嚇、嗯，係講緊即係子彈咁快，即係講緊每秒半公里咁樣嘅。咁如果温度越高咧，呢種咁樣嘅隨機速度亦都會 越高，即係代表住呢個粒子本身擁有嘅動能亦都會越高。咁相反，温度越低嘅時候，咪即係呢個速度越低咯。咁、嗯、如果你越接近絕對零度，好凍好凍好凍嘅時候，你基本上咧你就將佢停去到一個地步，幾乎停低落嚟。你冇可能將佢做到絕對停低，因為呢個量子力學嘅界限。但係你就可以無限地吹近於即係 絕對温度， 絕對零度以上嘅一個可能係百萬分或者千萬分之一度一種咁樣嘅温度。即係隨住嗰個科技越嚟越先進，即係其實一路都要有賴呢一種激光冷凍技術去做嘅。 嗯 啊，咁而呢種激光冷凍技術都係做出嚟，唔係話淨係得個造字嘅，唔係話我整得凍過你，我叻啲咁樣，佢係有實際用途 的。但我想翻轉頭喎，激光點解會做到呢個冷凍嘅效果？ 嗱、啊，好得意嘅，首先就是光同一啲嘅原子，佢有我哋有一啲已知嘅物理機制，知道佢哋會有相互作用先啦。 嗯。 譬如佢可以識得吸收咗某種嘅光。 嗯。 然後令到佢個原子上面自己嘅電子興奮咗、跳高咗，嚇佢就識得吸收啲能量，但係可以轉眼間咧，又將佢咧喺可能喺一個任意嘅方向將佢放翻出嚟。譬如有個粒子佢向前衝緊嘅，佢可能一路向前衝嘅時候，迎頭同一個光撞埋一齊，佢吸咗個光。咁客觀嘅效果其實大家用翻一啲即係可以話係高中嘅即係嗰啲普通嘅力學去計咧，客觀上佢嘅效果就係會你同一個光迎頭相撞咧。佢將一粒光子吸咗嘅時候咧，佢係會減慢咗嘅。咁、如果你 即係越吸就越慢， 嚇、啊，即係有你即係要喺一個特定嘅設定之下啦，亦都可能有啲狀況就係你喺後邊撞佢嘅時候，令到佢最後客觀效果加快咗都唔奇添。嚇、但係咧，即係喺呢 唔係，但係呢個係咪可以用我哋個普通嘅經驗去理解？就係佢喺前面吸咗就擋一擋佢。就停一停， 即 係 你可以當。 如果你後邊推，即係撞， 係啦，即係睇你後邊推佢哋前面前停佢咯。 啊， 咁如果你可以適當地去調校嗰個光本身嘅頻率，從而令到佢咧可以係迎頭撞吸嘅機會率係高過喺後邊俾尾追，然之後俾光撞快嘅機會率嘅時候咧，咁佢總體上就會慢慢越嚟越慢。嚇、即係可以咁樣去，即係好粗略地去咁理解啦。咁、即係呢一個其實第一代激光冷凍技術就第一個即係。即係嗰個做法，基本上就用呢種咁樣嘅做法。咁、即係由呢度開始啦。咁嗰種激光冷凍技術越加越多 features 嘅。咁喺短短嗰即係20-30年間咧，已經變成為一種咧，就係話你可以幫你去捉起其中一粒原子，或者甚至乎幫你捉起其中一啲分子。甚至乎當年朱棣文去攞諾貝爾獎嘅時候，佢好中意 show 俾人睇，佢可以用佢嗰個咁樣嘅激光冷凍技術去捉起一條 DNA 個尾巴。任佢冇咁樣，咁即係呢一種咁嘅技術咧，亦都係後來成為咗喺嗰個分子生物技術學一個極重要嘅一個手段嚟嘅。咁嗱，呢啲就純粹係喺嗰個激光冷凍技術個應用方面啦。咁呢度講咗咁耐都係喺啲地面上發生嘅嘢嚇。咁但係點解呢啲激光冷凍技術又要擺上太空咧？咁呢度不得不提就係話激光冷凍技術其實又可以喺另外一方面咧。幫我哋去研究某一啲現象、某一啲好獨特性物質嘅嗰啲物理特性。我哋擺開嗰啲分子生物嘅技術學嘅嘢擺埋喺邊先。咁如果大家仲好記性記得嘅話咧，一個物質你越嚟越加熱，咁佢越嚟越變咗啲流體啊、液體、氣體，甚至乎變等離子體啦。另外一端，如果我將佢不停地冷凍嘅時候咧，對於個別嘅即係物質咧，對於有一啲分子或者一啲原子咧。佢會表現到另外一種特性出嚟，即係譬如有一啲好得意嘅重金屬嘅氧化物，將佢壓埋一餅，將佢擺入個液態氮凍佢嘅時候，就出超導現象嚇。咁即係喺呢個凍嘅尺度之下咧，嗰啲物體嘅物理特性會有一種你意想不到嘅變化。 它依然是一個固體，但它在物理上的其他的特性呢就會跟它原先的狀態不同，所以我們 都會說會不會這個溫度繼續向下的時候其實有另外一種物理即係嗰種相嘅形態去存在嘅咧，咁另外一種咧就其實應該話啦，應該話一個比較大類咧，其中一種叫做 Bose-Einstein condensate 嚇，波色愛因斯坦嘅凝聚體啊，咁亦都係唔係話隻隻物質你夾硬凍佢，佢都會出到呢種狀態，咁即係呢度詳細就即係我唔多講啦，但係基本上咧，如果你識得去揀某一啲物質佢嗰個嘅化學上嘅特性。從而令到表現到一個比較有機會表現到一個波色，即係比較波色子嘅一個特性嘅時候，你再將佢冷凍佢咧，咁就會有機會出到一個Bose-Einstein condensate 嘅一種狀態。咁有人甚至乎會話超導現象其實都只不過係一種Bose-Einstein condensate 嘅其中一類嘅現象嚟添嚇。咁呢度唔細表啦。咁有人其實就係話啦。當我如果激光冷凍技術可以幫我將啲原子整到咁凍、整到咁慢嘅時候，咁其實我哋可以借助激光冷凍技術嚟幫我哋將一啲我哋認為佢有機會成為波色愛因斯坦凝聚體嘅物質將佢凍咗落嚟。咁的而且確係做到嘅。基本上亦都係喺即係呢個九十年代尾咧。已經同時有人做到，又係攞埋諾貝爾獎嘅，即係有人可以發現到，呢一個原來喺理論上邊由阿 Bose 同 Einstein 嚇佢哋對基於佢哋對量子力學嘅認識，其實應該由阿 Bose 去發起先，甚至乎 嚇 咁呢一個 就係一個印度人嚟嘅， 咁佢理論上對基於佢哋對量子力學嘅認識嚟去推導到，如果喺一個咁極端凍嘅環境之下咧，呢一啲咁樣一堆嘅呢啲咁樣嘅某啲嘅波色子物質，佢能夠表現到一個叫 Bose-Einstein condensate 嘅狀態咧，佢係一種我哋前所未有唔認識的一種狀態，呢種狀態主要咧就係由呢件物件本身的量子性質去表現到出嚟。咁即係話咧，其實喺呢啲咁極端咁凍、啲嘢喐得咁慢嘅環境咧，嗰啲物件嘅量子性質都會相對比較明顯嘅。咁藉住由呢一個激光冷凍技術，就幫我哋去開發，去甚至乎第一次用實驗去接觸到呢啲物質嘅物理特性，而且亦都發覺咧，佢亦都可以非常之理想地咧，用呢個量子力學嚟去預計同描述到出嚟添，即係成個物質行為。咁啊，即係呢度要講到正題就係話啦，咁要將呢一種咁樣嘅實驗。即係希望咧，將呢種我哋複製 Bose-Einstein condensate 呢種實驗咧，由地面上嘅實驗室搬到太空站上邊去做，搬到太空船上邊去做。咁 NASA 咧，即係就其實就我可以話啦，呢啱啱呢個禮拜科學新聞就報得非常之大嘅呢單，咁佢就廣泛地報導就係話，而家我哋 NASA 準備去發射一個實驗，就係將呢一啲地面上激光冷凍去製造波色愛因斯坦凝聚體嘅呢啲實驗，懟上太空嗰度做。 咁你呢度睇到咧，就係佢個名啦，叫做 Cold Atom Laboratory， 就係冷凍原子實驗室啊。咁我相信都係即係擺咗喺嗰個即係太空站入邊去做嘅嚇。咁我哋頭先去講就係話咧，呢個實驗本身佢有咁嘅效果，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要擺到上去太空做咧？ 嗱係啦，咁其實一開頭我哋提過少少嘅，呢一啲咁樣嘅波色愛因斯坦凝聚體最容易受到咩干擾呢？咁當然你話外來嘅電磁波信號可能會對佢有干擾，但係如果你個實驗室本身你係夠包得靚嘅話咧，咁冇乜其他垃圾雜雜嘢咧，你淨係得支激光對住佢咧，咁啊應該乖乖地都鎖咗喺度嘅。咁但係另外一個咧難以排除的影響咧，就係地心吸力。 這個對佢有影響嘅咩？ 呢樣咧，其實我都係啱啱接觸到呢個新聞，我先知道。我以為即係我一路以為，因為我唔係做呢一門嘅專業啦嚇。我一路以為咧，就係話咧，我哋揸住激光冷凍技術，我哋已經可以將嗰啲波色愛因斯坦凝聚體咧，有咁耐 hold 咁耐啊，然之後就可以不停地玩啊，做到好多嘢出嚟。原來都有個時效性喺度嘅嚇，即係你要穩定維持佢，唔係咁容易嘅。其中一個唔係咁容易原因就係因為咧有地心吸力喺度，有地心吸力咧，佢就算你凌空即係掉起咗佢，佢自己都會跌翻落嚟，你要揾啲方法去 hold 翻住佢咯， 晾住佢， 係啦，然後你有地心吸力時候最麻煩，佢會加速啊，咁你嗰、那個即係 大家集體的速度一起加速了又互相碰撞的時候，其實客觀上 你都可以理解它是一種將動能灌注回到這些粒子的過程，而在一些這麼敏感這麼溫度這麼低的情況，你不斷依有個地心吸力加速下去，它的動能多了也都意味著它的溫度高了，就是不是你理想要的那個 哇，那這個即是你可以推而廣之，其實地心吸力 對溫度是有影響的， 是即是在這個這麼微觀的尺度你會發覺就令到很多你想做的實驗做不到、啊、喂，我明明 我不想東西要整天踢來踢去，我就很想有一個穩定的地基，一堆即係波色愛因斯坦凝聚體，最好就係完全就浮喺中間，就除咗佢同激光相互作用，就再冇其他相互作用，係左頭左勢噶啦。咁、 嗯、 啊，包括地心吸力。咁、 嗯、 啊，唯一嘅條件就係將佢擺上太空做。 哦，嚇、okay。 咁所以就係呢一個實驗嘅最大嘅意義。 但係呢個亦都講到俾佢聽，就係佢追求嗰個尺度係相當相當之細啦。 嚇、啊，咁啊，當然啦，淨係呢一個我哋講嗰堆理由唔足夠。我純粹就係、是、我想度準啲懟上去，咁其實呢一個唔足以有人即係去說服到人去將你呢球嘢擺上太空。 嗯。 即係因為有人可能話，咁你再將地面上啲實驗再諗你啲辦法去改進一啲，咁唔使下下用太空去做。 因為貴啊嘛 嚇。咁、啊、咁、但係佢呢度點解即係又要有咁嘅原因咧？咁其實因為咧去提出呢一個 proposal 嘅人咧，咁佢仲會話，因為如果我哋願意將呢一啲咁嘅實驗擺上去呢個太空做嘅時候咧，呢一種實驗咧，甚至乎可以提供話到俾我哋聽。暗物質的特性， 即係最撚尾又講啦， 有機會去俾到我哋，即係佢唔係話幫我哋揾到暗物質，但係起碼咧，我哋可以更加了解一啲量子物質喺呢一種無重狀態排除咗呢一啲咁嘅地心吸力干擾之後，更加純粹地話到俾我聽呢個粒子本身嘅特性，甚至乎佢喺真空中間嘅嗰種特性，令到我哋咧去即係。去排除，即係你可以話啦，更加少嘅因素干擾嘅時候咧，我哋就更加可以更加乾淨地知道呢堆嘢嘅量子性質，咁、 嗯、 從而咧去了解埋呢一個空間入邊佢嗰個真空嘅性質。咁有咗呢啲了解之後咧，咁亦都可以更間接地幫我哋去收窄一個範圍，去了解一下如果真係有暗物質嘅時候，佢個特性應該要係點嘅樣。咁、嗯、所以呢個實驗咧，唔係光光係一個技術上嘅激光冷凍實驗，佢仲係一個咧粒子物理嘅實驗，甚至乎佢最後嘅意義係同宇宙學有關。咁 NASA 聽到呢啲嘢咧，咁就興奮㗎啦，咁就幫你掉上去啦。咁 呢啲係推銷技巧嚟。 係啦，咁但係即係我都覺得有意義嘅，因為你由個數式度，你都要論證到呢一樣嘢，點解你會即係真係有一個有意義地排除到干擾啦？咁事實上咁而家呢個實驗準備擺上去啦，亦都係即係當然啦，人類首次有人咁樣擺個實驗上去，而更加得意嘅就係話咧。我哋成日以為呢激光冷凍實驗就係匿埋喺個實驗室嗰度啊，又有好多個人圍住啊，然之後著曬袍啊咁去做咧。呢、这、一個咁嘅實驗室咧，最得意嘅技巧就係咧，唔係有太空人上去幫你做 遙控 嚇，佢係遙控地做嘅。即係好多時嗰啲咁嘅生物有細胞實驗，你一定離唔開有個人幫你去操作嗰啲細胞嘅，咁啊需要用到太空站上面嗰啲太空人。咁所以好多時嗰啲太空站上面嘅太空人，佢本身就係一個即係 molecular biologist 嚟嘅。咁、啊、因為佢哋先能夠有嗰個訓練去操作嗰種咁樣嘅，即係嗰種實驗嘅對象。但係而家呢一啲咁嘅物理實驗咧，佢哋即係當然啦，對於太空總署嚟講，你最好冇人上去啦、嗯啊、越少立立雜雜嘅嘅質量上去就越好啦。咁呢啲嘢平時如果你能夠做到唔需要企個人喺側邊嘅時候，你咪遙控地做咯。咁、 嗯、 所以呢一個激光冷凍實驗，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由地面控制遙遠控，即係遙遠控制喺太空嗰度做，然之後太空嗰度攞翻 data 落嚟。 嗯， 咁就最得意嘅地方 嚟。嗱，另外一個我想問咧，就佢呢度提到啦，就係、是所謂microgravity 嗯。 我估個廣東話個翻譯應該係微重力係嘛？其實係咩嚟嘅？ 佢純粹講 嗱，嗰度我要介紹一下，即係佢嗰個入邊點講？佢就係喺呢個實驗室入邊咧就。只有 microgravity， 咁係點解啊 ？microgravity 哦，咁你可以想象，咁真係一個好弱嘅重力喺上邊咯。咁喺太空上邊嗰種無重狀態就你可以理解做一種接近無重嘅狀態啦。咁、嗯、因為有啲因素亦都係隨住你個軌道本身嗰個形狀啊，另外就係你 亦都可能有其他物質牽引啊，即係除非你成個太空船本身都冇地心，即係冇萬有引力作用俾你嘅啫嚇，又或者你嗰個軌道本身係非常完美無瑕嘅，冇受到任何干擾啫，咁否則就係、是、都總會有其他嘅一啲好弱嘅相互作用，即係講得簡單啲就係、是。個月亮都在你外面行過嘅，咁理論上佢都對你有干擾嘅。嗰種譬如話月亮對地球干擾，咪講潮汐力嘅干擾咯，就係、是、一個 嗰啲好大添㗎啦。係 啦，嗰啲係喺嗰個地球自身嗰個萬有引力以內外來俾你嘅干擾嚟㗎嘛。咁呢一啲就係你可以話嗰種雖然你去到一個無重狀，即係理論上係一個無重狀態，就係、是、嗰個理論上你排除咗地球俾你個萬有引力干擾嘅狀態嚇。咁、但係有一啲就係來自。地球上物質分布不均勻啦，你自己本身運轉軌道以外有一啲嘅質量或者萬有引力嘅變化啦，甚至乎太空船自己本身，咁呢一啲都你都可以計算就係喺呢一個你都可以話係一個萬有引力重力作用的雜訊啦。 哦，咁換句説講，即係佢其實都冇所謂一個絕對冇干擾嘅環境喎。 其實係嘅，嚇，其實係嘅。因為你整個宇宙本身你都可以說萬有引力始終都是維繫著整個宇宙本身的膨脹有幾快幾慢的一種力，雖然你說宇宙上的物質大抵上都是很均勻地分布，但是在尤其是越是 local 的狀態，越是一個局部細小的狀態，那種物質不均勻性呢就會是更加明顯的、總會有一些很微弱的萬有引力的降落在這裡、 okay, 好，除了這個之外大家都即會很關心另一個新聞，就是呢都是跟太空有關的，就是呢、中國就想現在去、火箭探即是探月了，探月就那個名字就即那個衛星就叫雀橋，英文的翻譯就是 Magpie Bridge， 是的，其實就中國就探了月的了即是那時候嫦娥啊那些就對了上去的，這個嫦娥就其實重複回即是那些類似、外國那些登月計劃，他就派一個月球車上去去行一下樣啦、當然同一時間美國是派了一架火星車去了火星上面行啦咁現在呢就即係中國咁佢就會再做進多一步，咁唔單止去嗰、那個、月球向住我哋嗰面，仲要係去埋月球背住我哋嗰面。咁其中一個前期一定需要做嘅工作呢就係話呢，因為要去一個背脊得住我哋嘅地方，所以我哋地面同佢呢係基本上唔一定唔可以直接溝通到嘅。咁唯一嘅辦法就係你要擺一啲嘢可以睇到個月亮背脊，從而就係當你喺月亮背脊有嗰架月球車，如果擺喺月亮背脊嘅時候咧，佢嘅信號就可以射上去中間嘅嗰、那個中介裝置，再將個信號射翻落嚟地球嗰度。咁呢一個雀橋意思咧，其實係一個中間中將個信號轉介嘅一個媒介咯。咁所以你話要搞擺到架車上去之前咧，擺一個呢個咁樣嘅中間嘅聯繫裝置，呢嚿咁嘅雀橋咧就係必須啦。 咁嗱，嗰個意義喺邊度咧？我相信即係對於探月嚟講咧，其實就都頗多國家都做過啦，即係所謂頗多，其實都係講緊幾個啫。咁而家去呢個所謂Dark Side of the Moon 啊，佢哋講得即係比較嚴重啲嚇。個意義喺邊度？ 嗱，呢個 Dark Side 嘅意思其實對於地球人嚟講一個 Dark Side 嘅啫。咁其實呢一個月球的背脊咧，佢就永遠得住。即係得住我哋咁解嘅啫。 嗱，所以佢呢度咧， 佢都有機會俾太陽曬到嘅。 我知嗱，所以佢呢度咧，佢衛報都要補充啦。佢最初第一個版本咧就叫 Dark Side of the Moon， 咁但係呢個講法咧就唔科學嘅嚇，只不過就係我哋即係一啲日常嘅用語嚟嘅啫。其實佢後屘改就叫 Far Side of the Moon。 係啦，係啦，即係佢幾時會喺個 Dark Side 咧？就係、是、譬如話喺十五嘅時候咯。咁因為個月亮就喺開邊啊，咁佢就背脊都得住埋個太陽添，得住地球再得住太陽。但如果初一嘅時候咧，佢就背脊得住地球，但係個背脊就向咗住太陽啦，咁樣。咁但係點都好啦，作為地球直接觀就冇辦法直接觀測到嘅。咁唯一以前就美國都試過就擺啲衛星上去，就唔係擺個月球車上去，就係擺個衛星上去，甚至乎係話直頭係有太空人坐住太空船兜咗去月亮背脊嗰度去睇添，去影嘢添。但係又冇真係話太空人 去登陸過月球的背面，即係即係地球睇唔到嘅嗰面。 冇嘅，呢個冇嘅， 呢個就冇嘅。甚至乎呢個落地面派登月車咧，咁應該都啊，呢、這個我真係要查一下。 嗯 ，OK。佢可能擺嗰啲嘢落去，但係佢唔係一架車咁都唔奇嘅、 嗯、 但係就好肯定就係曾經試過咧，飛低啲軌道去影呢一個嘅月亮背住地球嗰面咧，就其實都做咗好多嘅。咁、 嗯、 但係當然啦，咁即係中國一定要證明自己做啲特別啲嘅嘢，咁佢就應該嚇，即、係照計就應該係佢第一次派有架車，然之後仲要咧，你可以同佢相互作用遙控一啲嘢嘅咁樣嚇，咁、樣嚟去。即係影佢，咁去攞一啲咧更加近嘅數據啦。咁、即係當然我都會預期佢應該都會，即係佢因為佢做一啲前人冇做過嘅嘢時候咧，咁佢都有資格去影一啲即係之前嘅人 獨家相片係啊。所以佢呢條新聞亦都講咧，就佢引述啦，即係新華社一個相關人講啊，就係咧佢呢個第一呢、這個好重要一步咧，就令到中國可以實現。作為第一個國家去派一個太空的裝置咧 ，soft land 降落在呢個所謂月球的另一面，同埋探測個地方。咁當然後邊嗰個即係結論就是佢會放一啲發放一啲相片同埋資訊翻嚟咯。係 嗱咁即係如果大家又記得嗰啲咩阿波羅十三號嗰啲咁嘅電影咧，其實講起太空人都已經都係曾即係佢話會有一啲時間係同地球聯絡唔到嘅，咁嗰啲時間就係咧，當個佢嗰個太空船咧，嗰、那個阿波羅十三號咧兜咗月亮背面嘅時候，即係兜咗背面嘅時候，咁咪同地球溝通唔到咯咁嚇。咁但係嗰啲太空人基本上就可以用佢哋嘅肉眼去睇到，即係月亮嘅後邊啦咁樣嚇。咁過往影嗰啲。攝影的資料得出是什麼呢？其實就即大家純粹推論來說呢，就不會說月亮背脊的構成的成分和向著你那邊 有顯著的分別的，因為整塊東西基本上都是同一個時間去形成的、但是呢背著地球那邊呢，就是因為它背著地球，它就好像一個盾牌 的 外面一樣，有什麼箭呢它就中多一點。相反呢月球向住地球嗰面咧，因為照翻轉有個地球咧遮一遮住佢，就冇咁容易咧俾啲石頭啊去撞到。所以總體上咧，影嘅時候都睇到嘅，就係嗰個月亮背住地球嗰面咧，就啲窿窿多啲嘅。咁啊啲坑多啲嘅，就係俾佢被撞擊嘅程度頻密啲咁解啦。咁呢一個就可以預期嘅。咁同但係亦都 咁，如果你咁講，佢兩邊應該唔對稱喎，係嘛？ 我唔會話個密，即係個我唔會話個重量就變咗鴛鴦邊大細邊啦。咁但係嗰、那個你可以話個樣，即係一邊就豆皮多啲，一邊豆皮少啲咁樣咯。咁、你就算地球你都可以話佢㗎。咁地球都唔係完全對稱㗎，點解呢度 南北半球啦、 南北半球啊、東西半球嗰、那個地理都有啲唔同啦，係咪？咁咁當然呢個就係因為地球本身上面嗰個嘅地殼運動而表現出嚟嘅結果啦。咁而月亮嗰個係主要係由一個天文嘅活動，係由啲隕石撞擊俾出嚟嘅結果咯。 嗱，佢呢度有一句咧，我相信你都可以解釋一下，就係佢最撚尾話咧，佢亦都係引述即相關人士講啦。The be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moon blocks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from Earth, offering a better view of radio signals in the universe and enabling researchers to listen to the cosmos。我用廣東話翻譯就係、佢如果喺月亮嗰個背面咧，就由於嗰、那個。即係阻擋咗地球嗰個電磁嘅干擾啊，就令到可以即係接收宇宙嘅呢、這個無線電信號咧，就會好啲。咁同埋咧，就令到呢啲研究人員咧可以聽到嗰個宇宙嘅信息。呢、這個啱唔啱啊？呢個講法？ 呢、這個都啱嘅嚇，但係真真正正到做天文，如果你諗住指意個月亮幫你遮住啲嘢嚟幫你去度外面啲嘢嘅時候咧。咁其實就不如再將佢擺遠啲啦，咁啊唔使擺月亮後面嘅，因為咧我以前講嗰、那個， 你講到溫文 啊，即係因為我哋以前都曾經講過哈勃之後其實已經有新一代嘅天文望遠鏡，嗰個 James Webb 咧，佢都完全係 skip over 咗月亮噶啦，佢直頭考慮咧呢個地球嘅另其中一個拉格朗嘅點咧，就將佢擺住喺地球同月亮以外嘅一個軌道，一個更加遠嘅位置，而嗰個軌道最好嘅好處就係咧。既可以都食到部分地球的遮擋之餘， 亦都係可以完全全天候跟住地球去同步地去圍繞住太陽去轉，然後亦可以長期係影住外太空嘅。佢亦都可以用自身嘅裝置去遮住自己背脊，令到自己可以穩好穩定地度住另外一個即係背向太陽嘅方向。咁即係相比之下咧，如果你將佢淨係依賴住個月亮擋住嘅時候咧，咁你最嗰件嘢有時即係十五嘅時候就同你完全背脊得住啫。你一過了十四或者十六的時候，一去到那些初一初二，你整塊東西就是拍太陽而已。你當然如果你塊東西想又拿來，你想到一塊東西又想拍外面漆黑的太空，又想拿來得閒拍太陽，那放在那裡是 OK 的。但如果你純粹只是想著來拍外太空，就不要想那裡了。 OK， 明白明白。OK， 好啦，大家看深時就要加多少少自己的一些批判的角度啦。OK， 好吧，那就不要即將啲宣傳的呢啲所謂公關稿咧，就照單全收啦。 但係都即係咁講啦。當你如果咧做到一樣人哋未做過嘢咧，都叻叻地嘅，係啦，即係係啦，都係都俾翻即係少少叻佢啦。 係 OK， 好，俾翻個 like 佢啊。OK， 喝翻啦。 OK， 咁我哋下次再翻嚟啊。OK。